西哗啦啦。 此刻 的青春一定要找回来时的模样。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紧紧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 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那么感受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

习惯多敏感又难缠，低头呢喃，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，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，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。 才轻易信任，怎奈一回竟是伤痕。泪慢慢流，慢慢收，慢慢变成了朋友。寂寞的夜独自承受，爱不能救，不能够，不能太容易拥有。伤人的爱不堪回首，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

默的犯错，让你脚踏诉说。我想我该再等，等你说早已不可能，星空下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崩。 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，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，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，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，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，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，凝住眼泪在今世看，望着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，

样，不知你身处他乡，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， 我爱你，和你倾听风。

不想

会寻找到任何有你的讯号。用我的外表暗藏你心窍，红尘中几人明了，望断天涯尽头痴心人。 宿在某山口，雾气湿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消失在 里，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哪里。